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课本请翻到第八页。讲义请翻到讲义七的第二页，第三项。尔时，如来请问菩萨摩诃萨，即于佛前问解甚深意密意菩萨。摩诃萨言：“这一科是发问由序啊，又分成四科。第一科人一发问时，与第二科人二能问者啊，都已经解说完毕。”现在解说第三科人三发问处与人四所问人啊，请看讲义七的第二页第三项的三，即于佛前者发问处也。此如世亲设大圣云。薄伽梵前善入大圣者，鲜有所敬，故无一言。又无信云：显佛开许，堪广流通，亲对世尊，无一言故。第三科人三发问处，是即于佛前，在佛前提问。为什么在佛前提问呢？世亲菩萨在《摄大圣论释》中说：“薄伽梵前善入大圣者，鲜有所敬，故无一言。”善入大圣者，表示是已经证入圣道的地上菩萨、摩诃萨。这些大菩萨已经得到了陀罗尼等殊胜的功德，所以他们对于佛法的文义都能够悟入，也能为众生开示大圣甚深的义理，所以称为善入大圣者。义言是指对众生没有义力的言语。在《长阿含经》中，佛开示出家修道者有两种所应行业。第一种是贤圣讲法，第二种是贤圣默然。这些大菩萨在佛前对佛非常的恭敬。所以，他们凡事有所说，都是属于贤圣讲法，没有对众生无义力的言语，所以说不无一言。无信菩萨在《摄大圣论释》中说：“显佛开许，堪广流通，亲对世尊。”无一言也，就是参与法会的大菩萨们，在佛前公开的讨论佛法的真义。如果讨论的法义是正确无误的，佛即默然，表示允许。讨论的内容。就记载下来，可以广泛流通，利益有情。如果讨论的法义是有错误的，佛就可以立刻的指导纠正，可以 利益参与法会的闻法众生。这些菩萨亲自在佛前讨论，所以不会说一些对众生无益利的言语。因此说集于佛前，就表示下面的经文是非常重要的法语。四，问解甚深意，密意菩萨言者，标所问人也。今此菩萨能以四辩解释甚深意理密意，故立其名。此如瑜伽三十七说。第四颗人四所问人，如理请问菩萨所提问的人是解甚深意密意菩萨。这位菩萨能依四无碍辩解说佛法的甚深意密意，所以安立假名称为解甚深意密意菩萨。四辩，古代这个辨别的辩与辩论的辩是相通的。四无碍辩在意业就称为四无碍解，在口业就称为四无碍辩。第一是法无碍辩，菩萨于名具闻能全一切法的教法都能通达无碍，就是法无碍辩。第二义无碍辩，菩萨于教法所全表的义理能够通达无碍，是义无碍辩。第三词无碍辩，菩萨能够通达各方的语言为众生说法无碍，是词无碍辩。第四辩才无碍，菩萨所说法契合正理无碍，是辩才无碍。或者说是菩萨依前三种无碍辩为众生乐说自在，是乐说无碍。这个是四无碍辩。在瑜伽师地论第三十七卷说，菩萨能够一能化神境智通，变化妙语为众生说法无碍。解结经云，能解甚深意解菩萨。真谛是云，解即解释，结是坚结意，解是甚深坚结意结，是故名为能解甚深意结菩萨，亦名宝冠顶。宝冠顶本是佛名，今此菩萨彼佛弟子从师立号。真谛三藏在解结经中翻译为能解甚深意结菩萨，这个解是能解释的意思，结是坚结意，坚是坚固而不易破坏的意思，结就是指紧要的关节处的意思。甚意地相的甚深意密意非常的重要，又难可通达解了，就如同坚结一样不易的破坏。这位菩萨能够解释甚意地相的甚深意密意，使令大众了解，所以就假名安立为能解甚深意结菩萨。 这位菩萨又称名为宝灌顶菩萨。宝灌顶是一位佛的名字。这位菩萨是宝灌顶佛的弟子，所以就跟从其师的名字来安立菩萨的名字，故称为宝灌顶菩萨。生密经云，生密谢脱菩萨，在生密谢脱经就翻译为生密谢脱菩萨，于圣依地相甚深意密意，已经能够通达解了，获得谢脱，故称名为生密谢脱菩萨。看下面的经文，最圣子言一切法无二。更一，菩萨请问，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心二，依教发问。依佛菩萨所说的教法，提出疑问。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人一，举所问教。先列举出所要问的言教，请看讲义七的第四项。然最圣子生密解结皆佛子，在玄奘法师翻译的经书里都称为最圣子，而在生密谢脱经及解结经都翻译为佛子。真谛记云，佛子有五义：一种子义，为信要大圣，为能得佛种子。我们在续品中解说大声闻众的功德中，第二项功德就是皆为佛子。在讲义五的第四项中，我们有引用真谛三藏在摄大乘论释中解说的佛子五义来解释。于此处真谛三藏记所解说的佛子五义是大同小异。第一，种子义，能够深信爱要大乘法，是未来得成佛果的种子，也就是能发起无上菩提心，就是成佛的种子。二，母义，为般若度，能生佛法，故名为母。第二，母义，在六度波罗蜜多中的般若波罗蜜多，能使令修行人证入最清净法界的实相，然后又能够等流生出成佛的妙法，所以说般若为母。第三，胎处意，菩萨禅定是住处，故名胎处。第三，胎处意，禅定是菩萨心的安住之处。菩萨积极福德与智慧二种资粮，都要有禅定为依止处，所以称禅定为胎处。四，如母意，未能长养菩萨，令得成道，故说慈悲为如母。第四，如母意，菩萨如果只有般若智，就有可能会成空至极，所以菩萨还要发大慈悲心， 无尽期的度化有情，才能够得以成就佛道。所以说慈悲是乳母。五，四复义，为从初地乃至佛地，转依四佛，故言四复。第五项四复义，诸佛安立大圣教法，菩萨才能修学成佛，所以菩萨以诸佛为父。菩萨修学大圣教法，证入实相，从初地就开始转依阿赖耶识，开始消灭阿赖耶识中杂染的种子，成就清净的种子。所以一地又一地的次第增长，消灭杂染种子，成就清净不漏的种子，菩萨就逐渐的与佛相似，最终断灭一切二障种子。菩萨的无垢事现行就成佛了，所以佛子又有四复义，几乎解结菩萨为佛子也。就依此菩萨五义而称呼能解甚深义结菩萨为佛子。石柱论云，菩萨是佛真实之子，是故菩萨名为佛子。在石柱毗婆沙论说，菩萨是佛真实之子，所以称名为佛子。大方广佛华严经书里面说，佛子有三种，第一种称为外子，就是指凡夫未能完成学习佛法，不能够继承佛教的事业，所以称为外子。第二种是称为庶子，就是指二圣的学者，他们不从大圣佛法所生出，并且将入无余依涅槃，不能够成佛，所以称为庶子。第三种称为真子，就是指菩萨从大圣佛法所生，将来要成佛，所以称为佛的真实之子。今依堂本名最圣子，自有二说。一云，最圣是菩萨名，三圣于中最殊胜故，能少佛种，名之为子，是实业事。现在我们依指唐朝玄奘法师的解深密经版本学习，在经文中就翻译为最圣子，有两种解说。第一种解说是说，最圣就是称赞菩萨的名字，在声闻独觉菩萨三圣修行人中，以菩萨圣最为殊胜，所以称菩萨为最圣。又菩萨能修学大圣佛法，成就无上菩提的佛果，发大悲心，能够无尽期的传扬佛法，度化有情，使令佛法的种子不断绝，所以 尊称菩萨为子，菩萨就称名为最圣子，是因为此菩萨子能够绍容佛种，他的业用殊胜而得名，因此称为持业士。亦云最圣是世尊号，故无信论云：最圣者，显佛圣二圣故。又于伽云：佛是最圣，于诸外道烦恼等魔能得圣故。宗族信等应众人故，若依此事，最圣之子名最圣子，故显扬云：菩萨亦名最圣之子，是故于处名为佛子。第二种解说认为最圣是称赞佛的名号，所以在无信菩萨设大圣论释第九卷中说，佛是三圣中最圣者，因为佛的功德远胜于一切声闻独觉二圣的缘故，所以佛称名为最圣。又在瑜伽师地论第82卷中，以种种的名来广泛的称赞佛，说佛是最圣者，因为佛能够破斥诸外道的邪论，又能够消灭烦恼等四魔，佛能得圣，所以称为最圣。其中又说，佛是人中最圣，因为佛降生人间，他的宗族、他的种姓、他的32相、80种随好的妙色等等，在众人中都是最光耀的，所以是最圣。如果依照这种解释，菩萨是最圣之子，就是佛的弟子，所以称名为最圣子，这个就是依主释了。因此在显扬圣教论第八卷中列举了菩萨的种种的名字，其中说菩萨又称名为最圣之子，最圣是佛的名号，所以在其余的经典中就说菩萨是佛子，就是佛的弟子的意思。这是第二种解释。言为言教，即一切法无二言也，此亦两事。一云菩萨言教，一云佛言。如白法论，如世尊言一切法无我。又下颂云，佛说离言无二义。经文说言一切法无二的言，就是指佛菩萨的语言的教法，指佛菩萨所说一切法无二这一句教法。这句教法有两种解说法，一种解说 是菩萨所说的言教，另外一种解说是佛所说的言教。譬如《白法明门论》中说，如世尊言，一切法无我。那么这一句话里头就有一切法的言教。又如本经到下面会有记诵说，佛说离言无二义，那这一句话就有无二的言教。一切法无二者，举经两章，一，一切法，二者无二。一切法无二列举出本经下面讨论的两个章节，第一章是讨论一切法，第二章就是讨论无二。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一切法无二者，何等一切法，云何为无二？心二依教发问，分成二科，这是第二科。人二依教发问，一切法无二者，这是发问者将所想要发问的两种名相再重复的说一次。何等一切法，云何为无二？发问者然后再依次地提出了两种真问。第一问是什么是一切法，第二问是为什么一切法无二。我们看讲义七的第五项，一，于伽氏泛论发问有其五种。一，不解故问。二，疑惑故问。三，为欲利益安乐故问。四，试验故问。五，清处故问。今此菩萨依第三问，为欲利益诸众生故，或可通三，亦有不解疑惑义故。不一后二，无上法王不可轻触其试验故。依最圣子等菩萨所造的《瑜伽师地论》是一卷中说，一般概括的说呢，提出问题有五种缘故。第一种是因为对于事理不了解，所以提问，这个是不解故问。第二种是因为心中仍有疑惑，不能决定，所以发问，这是疑惑故问。第三种是因为想要利益安乐众生，所以代众生提问，众生非常的愚痴，有的时候连问题都提不出来，因此菩萨就观察机缘，在适当的时机代替众生提问，以获得解答来利益众生。这是为欲利益安乐故问。第四种是因为要试验所问者是否懂得事理而提问， 好，这是试验顾问。第五种是因为轻视所问者，为了要触恼他，所以提问。这是轻触顾问。这里如理请问菩萨，向解甚深意密意菩萨请问，是因为第三种原因，为了要利益安乐众生，所以请问。或者呢，也可以解释是由于前三种原因，如理请问菩萨才提问，因为他自己对一切法无二的义理也不完全理解，而有疑惑，同时为了要利益众生，所以提问。但是呢，如果说如理请问菩萨是登地的圣位菩萨，那么他对于一切法无二的义理就不应该有不解与疑惑，所以还是依第三问会比较好。但是无论如何，绝对不会是第四的试验顾问与第五的轻触顾问。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在佛前，佛是法会的主人，要尊敬佛故，大菩萨不会有轻触的行为，同时也不会故意的去试验他人的，所以不会是第四问跟第五问。解结经云，一切法无二，一切法无二，此意云何？真谛即云，引经为问，重言一切法无二，为五义故。一，处处经说故。二，有为无为无二故。三，内六根外六尘无二故。四，凡圣无二故。五，因果无二故。查解结经大正藏本，是一切法无二，一切法无二，此言云何？一个是此意云何，一个是此言云何。这个意字在大正藏本是言字，意思呢大略相同。真谛记解释说，引经为问，一切法无二，是经典中的话，所以呢先引用经文作为提问的开端。重言一切法无二，为五义故。下文再重说一切法无二，此言云何？代表有五种意义。一，处处经说故，将一切法无二说两次，是表示在经典中多处有说到一切法以及无二这两个名相。重说两次呢，就表示这个提问是非常重要的。二，有为无为无二故，表示有为法与无为法无二的意思，这个下面就会解释。三，内六根外六尘无二故，表示 内六根与外六尘生六识的时候，根与尘缺一不可。所以说无二，在升起识的时候，不可以无根与尘这两种的意思。四，凡圣无二故，凡夫与圣人在圆成时的自信清净是无二的。五，因果无二故，所造的因与所得的果是相应合的，如是因就得如是果，所以说因果无二。经此所说文意云何？是菩萨以所作非所作答也。现在此处的经文说一切法无二的义理是什么呢？是菩萨，就是指解甚深意密意菩萨，他是以第二义有为法与无为法无二作为回答。所作就是有为法，非所作就是无为法。看下面的经文，解甚深意密意菩萨为如理请问菩萨曰：己一长行广释分成六科，这是第二科，根二，一问略答。先略说一切法无二义，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心一是问答者，显示问答者是解甚深意密意菩萨。他回答提问者如理请问菩萨，所以经文说解甚深意密意菩萨为如理请问菩萨曰，说什么呢？看下面的经文，善男子，根二一问略答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心二，一问正答，正是回答提问，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人一赞能问者，善男子，以善字来称赞提问者，表示不是普通一般的男子。请看讲义七的第六项，一制度论三十五，善男子言，简非男子等，不堪教授。原册书中说，依据《大制度论》第35卷中解说，善男子是要鉴别，不是男子等人，是不能堪任佛法的教授的。非男子等呢，就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女子，包括了二根。二根就是这个人同时拥有两种，男女两种生殖器，叫二根。还有呢，就是无根，就是没有男女生殖器。那么这些人呢，不能堪任佛法的教授。好，这是原册书说的，他引大制度论。但是大制度论中呢，其实呢，并没有鉴别出女子。大制度论的这一段文是要说明，男子及女人如果有善相者，就称为善男子与 善与人。在大乘法中，所有的众生都能包容。那为什么不说无根人呢？因为无根的人呢，人数少，所以在文中就不说他们。那么二根的人呢，因为他有两种生殖器，所以心多邪取，不能堪任得成圣道，所以就不说他是善，这个意思。所以在大制度论里头简别出去的其实是二根。善为善相，善相者有慈悲心，能忍恶骂，如法句骂品中说，能忍恶骂人，是名人中上。譬如好良马，可终为王胜。善为善相，先说明善男子善女人的相貌。大制度论这一段说明善相的文，在原册书中呢，他只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来说。那么现在这里呢，就依制度论的文全部补齐。有慈悲心，就是对于众生有能给予快乐，愿拔除众生痛苦的心，叫做有慈悲心。能忍恶骂，这个人呢，并且能够忍受他人恶意的言语辱骂，如法句骂品中说，能忍恶骂人，是名人中上。譬如好良马，可终为王胜。我查法句经查不到这一个偈颂，但是在出药经里头有一个相似的偈颂。这个偈颂说，辟马调正，可终王胜，调为人尊，乃受诚信。国王的马可以分成上中下三等，如果将马调养成上品，这个马它不会受到外境的干扰，这种马呢就可以被选中，披金戴银以及各种的璎珞，作为国王的骑乘。人也是一样，调为人尊，人尊就是把它调炼成为人中的上品，就是人尊。乃受诚信，就是说你把它调成人中的上品的这种人呢，当他听闻到他人对他的辱骂跟讥笑时，他的心中不忧愁，也不会嗔怒，更不会生起恶心，想要去对付辱骂他的人，而是心中生起悲悯，因为他知道这个辱骂他的人，由于造作了辱骂的业为因，将来这个人要受到恶的果报，这个就是善相。复次，以五种邪语及鞭杖打害复系等，不能毁坏其心，是名善相。 五种邪语，就是指一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还有借进取见，这五种恶见化为语言，为他人说法，称为五种邪语。外道以这五种邪语，或是以鞭打、障害、捆缚、系绑等恶行逼迫这个人，也不能够毁坏此人对佛法的信心，去接受五种邪语，那么这个就是善相。三业无失，乐于善人，不毁他善，不嫌己德，身与意三业都没有过失。见到别人做善事，他的心中就欢喜，同时见到他人做善事，他就想要帮忙完成，而不是去破坏打击别人做善事。自己做了有功德的事，也不会到处去张扬显表，说明自己的功德，这个是善相。不过在这一个年代，好像你不称赞一下自己，别人就不会听你讲法。随顺众人，不说他过，大众有好的意见、好的行为，要随顺赞叹，不要私下去探求，或者是去传播说他人的过失，这个也是善相。不着世乐，不求名誉，信要道德之乐，不贪着世间的妙五欲乐，也不要沽名钓誉，心中相信并且好要做有道德的事，同时心中会愉快，这个是善相。自业清净，不恼众生，自己的三业呢要保持清净，同时不要去触恼众生，这也是善相。心贵实法，亲见世事，心中认为追求出世的真实之法是最为尊贵的，同时心中亲见世间虚妄的事业，世间的事业、世间的善事不是不做，而是要利用它作为方便，来作为追求实相的助缘，这个是善相。唯好直言，不随他狂，喜好正直的言语，不随顺他人而说虚假的话，这个是善相。讲义上这个信字改为言字，在 C 贝塔上面它打的是信字，但是在大正藏上面是个言字。为一切众生得乐故，自舍己乐，为了众生 能够得到利益与安乐，他能够舍弃自己的利益与安乐，这个是善相。令一切众生得离苦故，以身代之。如果能够使令众生远离众苦，他也愿意自己代替众生受苦，这个是善相。譬如佛以前做菩萨的时候，舍身饲虎，让这个老虎能够得离饥饿苦，他就舍弃自己的身子。有如是等无量善法，名为善人相。以上所说善法以及其余无量的善法，都是属于善人的相貌。此相多在男子身中，是故赞言善男子也。原策书中认为这些善相多在男子身上显现，所以经文称名为善男子。而在制度论认为具足这些善相的男子与女人，就称为善男子与善女人。我们看经文的意思，如理请问菩萨是显现男身，他已经成就了圣位，为了利益众生，所以提出问题，在这里就称为善男子。在演培法师的注释中认为此处只说善男子而不说善女人，是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是因为女人的习性多喜骄傲，如果你在大众中称赞她，这个女人她的心就容易生起骄慢，这样子的话就会障碍这个女人学法，所以呢在这里就不称赞善女人，而称赞善男子，使女人的心生惭愧。那么她的惭愧心生起来的时候呢，就能够帮助她学习佛法，容易成就，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印度当时的社会是重男轻女的，所以如果称赞女人，那外道就会借着这个机会升起事端来打击佛教，这样就会障碍佛法的弘传，所以在此处就只说善男子而不称善女人。这演培法师的注释里有这两个说明。其实在原策书中这样说它是有一些过失的，因为你引用了大智度论的文，那么大智度论的文呢是讲的是善男子善女人，所以他其实可以这样做，就是说他写出这些善相，说这些善相是引自大智度论的，然后他说我认为此相多在男子身中，所以赞言善男子，那么就说这个是他的意见而不是制度论的意见，那么这样就没有过失了。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一切法者略有二种，心二一问正答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人二一问正答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鬼一答一切法，回答什么是一切法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子一标章语数，说明一切法种类的数目。一切法大略可分为两种法， 请看讲义七的第七项。问：如何但说有为无为二种法耶？提问说：为什么只将一切法分为有为法与无为法这二种法呢？答：如大婆沙说有二义。比云：未欲遮浅，普特迦罗故，即为显示至殊胜故，说此有为无为二种法也。回答说：就如同《大毗婆沙论》76卷所说，将一切法略分为有为法与无为法，这有两种意思。论中说，第一种是为了要遮浅普特迦罗有我的恶见，以及第二种是为了显示通达有为法及无为法者，他的智慧是特别殊胜的。因为这两种意思，所以说有为与无为二种法。那么下面再解释：为欲遮浅普特迦罗者，为显为有有为无为法，毕竟无实普特迦罗故。为欲遮浅普特迦罗者，普特迦罗是梵文的音译，汉文就翻成摄取的意思，或者翻译为众生的意思。外道认为，在五蕴、十二处或是十八界的生命体中，有一个真实不变、有主宰性的我。这个我烁烁的在五趣中往来，取着众多的生命体。这是外道的见解。佛法中并不认同外道的普特迦罗的见解，所以要遮止浅除这一种实我的思想。佛法中认为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都是因缘生的有为法，这个是如幻有法。有为法的真实相就是无为法，这个是实有法。除了这两种法以外，并没有外道所记执的实有的普特迦罗我在五趣生死中流转。在《瑜伽师地论》第16卷圣意加托中说：为十二有之蕴处界流转，审思此一切众生不可得。这个十二支就是无明缘行、行缘事等等，乃至生缘老死，这十二有支的因缘法。它说明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世生死流转的因果。而在生死中流转的生命体，只是五蕴，或是说十二处，或是说十八界的因缘生的有为法而已，并没有一个实我的存在。如果仔细的观察与思维十二有之的蕴处界的生命体，从过去到现在乃至未来，在五趣中相续不断的生死流转，在这其中并没有实有自体的普特迦罗我的存在，没有普特迦罗我的存在，就是有为法的实相。 也就是无为法。所以说，一切法略有有为及无为二种，就遮遣了普特加罗五的存在，也就破斥了外道的妄执。即为显示智殊胜者，为有聪慧智殊胜者，由此二法通达一切法，此二遍摄一切法故。即为显示智殊胜故，是什么意思呢？为有聪慧智殊胜者，这个聪就是指耳根殊胜，听觉灵敏。在此呢，就表示前五根非常的殊胜，它的五识的作用非常的强盛。慧就表示第六意识的作用强盛。智就是指他学习佛法的能力强，这样的人称为有聪慧智殊胜者。他能由学习有为与无为这两种法，就可以通达一切法的道理，不会再执着有实我与实法的存在，故说由此通达一切法。此二遍摄一切法故，因为此有为与无为二法就摄尽了一切法，离此二种法无法可得，所以知道并没有实有的普特加罗我的存在。那个《大毗婆沙论》是小圣有部的经典，所以特别的遮遣众生无我。其实在《大毗婆沙论》也将一切法分为第一种，就是有色与无色法这两种，第二是有见与无见法二种，第三是有对与无对法二种，第四是有漏与无漏法二种，第五是有为与无为法二种。他以这五种来做讨论，来遮遣普特加罗我见。那这里就只说有为法跟无为法这一种。一切法等者，泛论一切有其三种。一者略说唯有二种，所谓有为无为。经文说一切法者略有二种的一切，一般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大略将一切法分为有为法与无为法这两种法来说明。二者非广非略，有其五种。一者心法，二者心所法，三者色法，四者心不相应行法，五者无为法。大智度论及密严经但列五种而不别释。第二种说一切法呢，是不简略的说，也不广说，而将一切法与心事的关系而分为五种法。一是心法，就是八世心王，它是心事的字体。二是心所法，就是五十一种心所法，这个是心事的相应法。三是色法，就是指十一种色法，这个是心事所变现的法。四是心不相应行法， 是依心事分位所安立的法，这四种呢就合称为有为法。五是无为法，指的是六种无为法，是心事的真实性。那么在《大智度论》跟《密严经》中呢，只列举了这五种法的名字，没有在一个法一个法的做个别的解释。三者广说具名白法，第三种是广说一切法，就是将一切法分为白法来说明。精简中广，不言略说。现在经文在此处，它不说非广非略的不中法，这个非广非略就是中，也不做广说的白法，而将一切法分为两种，所以经文说略有两种，是这个意思。再看下面的经文，所谓有为无为，唯一达一切法分成两颗，这是第二颗子二，依数列名，列举出两种法的名称，所谓有为无为，两种法的名称是有为法与无为法。请看讲义七的第八项，言有为无为者，诸教不同。对于有为与无为，圣教中有不同的说法。顺正理云：众缘聚集，共所生故，名有为，与此相为，准之无为。顺正理论是众贤尊者著作《来博士世亲菩萨的俱舍论》的论书。他说，有为法是由众多因缘聚集在一起，共同造作升起的法。照这个定义，也可以说，没有任何的有为法是由单独的一种因缘所升起的。那么这样的说法呢，就破斥了由单一的创造者能够升起万法的妄见。那么这样说呢，同时又有了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未来的法还没有升起，那么为什么说未来法是属于有为法？照理讲，它没有升起，还没有次第，怎么能说它是有为法呢？回答说，未来法在未来要升起的时候，它也是由众缘聚集共同造作所升起的法，是属于有为法的一类，所以也称名为有为法，这样解释。与此相违，准之无为。那么不是由众缘所生的法，就是无为法了。这个是顺正理论卷一的说法。婆沙论云：若法依属因缘和合作用，是名有为；若法不依属因缘和合作用，是名无为。在《大毗婆沙论》第76卷说，这一法如果是依止于因与缘共同和合作用而升起，那么就是属于有为法。如果这一法不需要依止因与缘共同的和合作用，它自然就升起，就存在，是属于无为法。掌真论云：众缘合成，有所造作。 故名有为，非有为故，说明无为。翻对有为，是无为义。长真论是亲辩菩萨所造。唐朝的玄奘法师翻译的，这是大圣空宗破斥有宗的论书。在论书的上卷说，由能生的众多因缘，和合造作所生的法，就是有为法。为就是造作的意思，有所造作就称名为有为。本来如此，不是由因缘造作所生的法，就称名为无为法。也就是把有为法的定义翻转过来，就是无为法的定义。无着菩萨般若论云，无为者是无分别意，准知有为是有分别。好，无着菩萨著作的《金刚般若论》上卷说，无为是无分别意，根本无分别智是无分别的，他所缘的境界是真如，就是无为法。准知有为是有分别，在《金刚般若论》中是没有有为是有分别这一句论文的。有为是有分别这一句文是原册书一无为是无分别义的论文，为准而推知有为是有分别，所以说准知有为是有分别。如果解释说有分别的世俗智的所缘境是有为法，也可以通得过去。也可以从心来解说，真谛智无有分别，所以是无为；俗谛智是有分别的，所以是有为。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说无分别就是没有差别的意思，法尔如是，没有差别变化的常法是无为法，刹那变化有差别的无常法是有为法，可以这样解释。又集论云，有生住异灭是名有为，无生住异灭是名无为。集论是无着菩萨造的大圣阿毗达摩集论的略称。在集论第二卷说，有生住异灭无常相的法是有为法，与有为法相违反，没有生住异灭的法是无为法。余且第100云，有为者为有生灭，细数因缘与此相违，因之无为。在《瑜伽师地论》第100卷中说，有为法是有生灭无常的法，因缘和合而生，生以下一刹那因缘转变，新的法升起，旧的法就自然灭去，所以说是有生灭细数因缘。与此因缘生灭无常相相违反，没有生灭无常相的非因缘法就是无为法。制度论云，有所得者名有为，无所得者是名无为，功德诗论一同此说。好，功德诗论全名是金刚般若 波罗蜜经或取着不坏讲明论，由是功德师菩萨所造论，所以称为功德师论。有所得者名有为，无所得者是名无为。有所得是心与无明相应，对于诸法有执着，如果执着实有，就是增益执；如果执着实无，就是损减执。有执着有所得是有为，无所得是心与无分别智相应，体悟真理而没有执着，无所分别是无所得。无有执着无所得者是无为。那么我查了大正藏的大智度论与功德师论，里面我都没有查到有这样子的文。又智度论93云，取相是有为，不取相是无为，若广分别俱如别章。在大智度论第93卷说，这里的解释与前者相同。心有执着，在诸法上取着实有自信，就是取相，这是有为。无分别智，在诸法上正知实相，不取着妄相，是不取相，这是无为。如果要广泛分别有为与无为，在智度论别的篇章中也有讨论，或者是其余的经论中也有讨论，可以参考。好吧，今天就讲解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法师阿弥陀佛。我的问题是围绕在有为法跟无为法。那刚才法师有提到有为法的真实法是无为法，那又讲到因缘所生的生灭法，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有为法。那换句话讲，生灭法的真实法是无为法， 是 可以这样推吗？ 是。 那跟这个第四页的最后一行婆沙论，他最后他有讲到，若法不依属因缘和合作用，是名无为。 是。 那这个因缘和合的作用应该也是生灭的一种，那这不是有一些， 所以它不属于因缘和合作用，是无为法。 可是刚才我们有讲说生灭法的真实法即为无为法，这是我们推论的。 是。 那那个真实法在中间的意义是什么？感觉上就比较唐突。 所谓生灭法的真实相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它就是无为了，因为它没有生灭嘛，它不是因缘造作的。正义地藏明就在讲这件事情。好，你到后面再听正义地藏明。有为法跟无为法，你不能说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他们是有关系的，它就是它的真相。可是你不能说有为法就是无为法，因为一个是无常法，一个是常法，所以它就是它的真相。它的真相是常的，就是所有的有为法、生灭法，它的真相是一样的。这样讲好了， 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法就是，有位法师，每一个法师不同的，对不对？都是因缘生的。那简单的说，都是因缘生，是不是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都是因缘生，这个是一样的。你懂我意思？哎，就说你水仙花、兰花、杜鹃花都是花不一样，可是太阳照下来那个影子都是影子，那影子没有不一样，不是说影子的形状没有不一样，是说那个影子都是影，都是阴影，那个影子没有不一样。哎，或者是说金戒指、金手环、金耳环是不一样的，但他们都是金的，这个是一样的。所以在讲金这一方面，他们是一样的，它的本质是一样的，但是讲它的外形是不一样的。这么讲，好， 师父，我想请问，那出家法是出家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 出家是有为法，因为从在家变出家嘛，所以是不同的嘛，有不同的相貌，所以是有为法。但是呢，出家以后要去证悟无为法。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悟无为法，是不是？但是不是代表说我们不在无为法中，就你本身就不离无为法。 法师阿弥陀佛，在讲义七第二页最下面倒数第六行，今哦后面这边，今此菩萨能以四辩解释甚深义理命义，故立其名。看法师有解释这个四无碍辩，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菩萨是正德而没有圆满，还是他在菩萨位就可以圆满具足的？ 当然，不同地的菩萨，他的智慧是不一样的。那么上次讲到第九地的时候，他四无碍辩圆满。可是你说他圆满，他能超过第十地菩萨的四无碍辩吗？所以假名第九地四无碍地圆满，那第十地菩萨的四无碍辩能够跟佛比吗？所以真正圆满是佛，你还有一丝无明在，你那边就不圆满，你那点就讲不清楚，因为你不圆满，你还有那个在吗？ 然后第三页第五大项，是一切法无二者，何等一切法云何为无二？第四行，解结经云，一切法无二，一切法无二，此意云何？那中间有一个括号言哦，你刚刚有说此意跟这个言的意思是大略相同， 是。 那请问你指的是，就是 一个就是讲这个法教是怎么样，言就是讲这个语言文字的法教怎么样嘛？那一个就是说这个法教所传的义是怎么样？ 好，然后翻过来第四页，在第七项第一个问答。后面有引那个《瑜伽论》卷十六胜一觉多，他整段是为十二有之运出界流转，审知此一切众生不可得。我刚才没听清楚后面那个审知此一切众生不可得，可不可以再讲一下？ 是，审就是仔细的意思。然后思就是思维， 就是你仔细的去思维观察这一切十二有之的蕴触界的生命体，就是我们众生的生命体，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不停在五俱中相续的不断的生死流转。那么在这个中间呢，并没有一个实有自体的波陀伽罗我的存在，众生就是什么？波陀伽罗嘛。所以并没有一个实有的波陀伽罗我的存在，只是蕴触界的流转而已。 刚才有想到一个地方，就是那这个假安立这个五蕴跟成佛那个五蕴，这是有什么？因为可是佛法也讲说成佛是无所得嘛。 是啊，无所得，就没有众生可得啊。 嗯， 五蕴是有的。 那刚才那个说法是跟社论那个如梦欲是不同的说法吗？还是？ 它都是相通的， 是它是相通、okay ， 只是五蕴舍受想行识而已。那么你这个业力造作了以后，不同的业力就显现了不同的五蕴生命体，得到这个果报，然后你又继续的造业，一烦恼又去造业，然后它又得到不同的五蕴生命体。那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都是不同的五蕴生命体在流转，里头并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我的存在，啊，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一段下面有提到说，大菩萨有，他说有五类，说以有色无色，有见无见，有对无对，有漏无漏，有为无为法，来遮止这个普特伽罗无我， 是来遮止这种见解。 那这样在《大毗婆沙论》里面，从这边可以看到有那个法空观的概念吗？ 它是偏重在众生无我， 这边讲的主要是， 对，它这边主要是遮止的就是普特伽罗我见。 因为看他这个范围好像， 这个范围没什么，这个范围讲他主要是遮止我见。 OK， 好， 同样的法讲出来，你可以在我们的身心上观察，去遮止波陀伽罗我见。那你再扩及到一切法的话，那么就可以到法空观去。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 是阿弥陀，那个每次讲普特伽罗，那我们翻索取器的范围众生，其实就是只有一个我在索取器嘛。如果直接完成，有一个我在索取器嘛，就是一直在轮回啊。 就是没有我在。 有我啊，普特伽罗就是有我。 对，所以说他是邪见。 哎，那因为我们常常只换那个索取器哈，就隐藏着有我。那如果用直接干脆就讲白了，就是有我在索取器，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这样讲，有一个假名我在索取器。 假名我。 假名我。 师父，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一讲一切法无二，然后他先定义什么是，我们这个讲义就补充了什么是一切法，然后再补充什么是无二，然后我们这个正文第九页， 一切法略有二种，所谓有为无为。那他接下来再说到说，事中有为，非有为非无为。然后这个事中无为，亦非无为，非有为，是在讲有为无为都是无二的性质存在。是用这种方法去简别的，是这个是显然就是佛说啊。那这个方法是我们在子里边去修那个观，是用这个方法去修吗？ 用这个方法也可以修。也就是他这个方法，你到后面解释你就会了解。他说有为就是指依他起的有为法，非有为非无为就是依他起的有为法上没有遍计所知的有为法，也没有遍计所知的无为法的存在。那无为法就是圆成实性，圆成实性上面也没有遍计所知的无为法与遍计所知性的有为法的存在。那这个是个什么？就三自性嘛。啊，三自性是什么？就是四寻思四如实是的观察嘛。所以从这边就通过去了。你说这一句话看你要怎么解释。解释对了就是唯识观。啊，解释错了就可能是邪见。所以为什么后面要解释？为什么现在讲的这么慢？就是因为很难解释。他后面原彻书写了一大堆，后面每一句话都很难解释。那么还好有师父在前面先打头阵解释，那我们后面再解释又比较简单一点。但是因为你一定要自己要了解这个道理，你才能够去解释。可是就是你要抓紧那个宗旨，对不对？我们以前讲课讲到什么？唯识的最主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可以讲唯识无异，但是有而知有，无而知无。好，什么是有？依他起跟圆成实是有。依他起是什么有？如幻有。圆成实是实有，是真实有。什么是无？遍计所知是无。所以你要知道有而知有，无而知无。你知道这两个，然后呢依他起是如幻有，圆成实是真实有，然后遍计所知是没有自体相。那经文给你，你就可以解释。你抓住这个人，反正这个东西是绝对，这个规则是不可以破坏的，这就是唯识的最主要的规则，你不能破坏这个，这个一破坏了就不是唯识学。对，所以一定要把它记住，有而知有，无而知无，什么是如幻有，什么是真实有，什么是没有。就他一讲到没有的，一定是遍计所知。OK， 讲到真实有的，一定是圆成实；讲到如幻有的，一定是依他起。抓住这三项，那经文给你，你就可以解释。那现在解释这些经文，也就是一直在把这三项一直给你一遍一遍的熏习进去，让你脑袋里头能够把这个思想稳固下来。然后你见的一切相都是什么？都是依他起，也就是我们心一动就是依他起。那这依他起的真实性就是圆成实。这个真实性是什么？就是你的心一动，它就是显现那个相，你不要去解释它。你去后面你去辩计它的时候，就已经不是那个什么依他起了，就是你的辩计了。可是你在辩计的时候呢，我们是凡夫，圣人也会辩计，但是圣人不执着。我们辩计的时候呢，就不知道自己在辩计，以为这个就是什么？是依他起的真实相，所以就什么，就轮回生死， 那你能够在一他起上面把这个遍计的那个我们认为的真实相去除的话，就是原成实，就是无为法。啊，其实唯识道理就是这样简单。他没有多说什么，就是这样的告诉你。所以你到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不必惊慌，为什么？都是一他起，一他起是怎么来的？你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变现的，种子怎么来的？你过去是熏出来的。所以呢，出现什么事情你不要抗议，你也不要欢喜。好的事情就是你过去做了好事，今天显现这个相貌；坏的事情就是你过去做了坏事，今天显现这个相貌。它就是跟着业力走，显现出来就是一他起相。可是你在那边去分别，哎呀，这个好，这个坏，哇，怎么样？不得了，都到你的遍计所知去了，就已经离开了这个法的真实相貌。那这个时候你一去遍计的时候，你又熏回去，你又认为它真实，又熏回去变种子，变成什么？这个种子叫遍计所知性的种子。这个种子生出来的法叫什么？叫依他起。种子生起来的法叫依他起。但是因为它是遍计所知熏进去的，所以这个依他起生起来是叫做杂染的依他起。那圣人熏进去的是什么？它是清净的，所以呢，它升起的叫清净依他起，或者我们也可以给它名字，就是它属于原成实所摄。好，这边就是看你怎么定义依他起跟原成实。啊，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你不要去辩计，你就认识它的真相。 师傅，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应变措施也都是 骗局啊。是啊，但是因为你不做，你不安心啊，对吧？比如说要买保险，我们买保险，你不买不安心嘛，买了才安心嘛。这个是世间即生真实。他以前有保险吗？没有嘛？那你人怎么活？我照样活。来，回向吧。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甚重？ 何难甚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